不能回家吃晚饭，可是我在等锅里饭在闷，又是一个人的夜晚。你说这个礼拜公司需要你去加班，说这是应酬还不是借口，我看你不要再隐瞒。 我 说不要听装糊涂，我真的看到你跟他一起。欺骗我自己，欺骗你自己，为什么还要在一起？从没有关心，也没有爱情，只是为了方便吗？偷了我的心，耍了我的情，为什么你还不反省？试过睁眼假装看不见，我要对你说再见。你说做个女人应该要为男人着想，不要太好强，不要太多梦想，这是个男人的世界。可是你心里应该明白，你这样你的自由，应该不应该把你的爱情收起来？ 只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，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，只是怕没有人爱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关怀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哎，是不是你看你爸爸从小对你妈妈这样做？不要做，看了就学会去做。可是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，下一代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没什么难，没什么困难，只要你能对你良心付费。 欺骗你自己，为什么还？ 对我说声好久不见，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，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？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，所有的悲伤丢在风

见到，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，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，我似乎听到了他出鼓般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。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。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们在这祈祷， 外都是历史的尘埃。晚安in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 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，红着酒和 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晚爱的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。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 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说地安门 阳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晚来临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火。 想

的车门，踩下脚的油门，就这样的离开，抬头望见镜中有你那么深情，多么想回回头，多么想回回首，还是狠心离开。 长发，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。